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飞不进你的世界，也温暖不了你的视线。我已经看见一束悲剧正上演，剧中没有喜悦，我仍然躲在你的梦里面。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声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 有嘅吻别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啊！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早上嘅5:11，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日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技术上边嘅问题咧，原本都有啲宣传声带啦，又有台歌啦，吓、一嚟咧就已经系我哋清晨爽利嘅一个节目嘅开场曲啦。不过唔紧要啦，因为咧其实好多时候我都讲啦，做 live 咧就有呢一种咁嘅挑战喺度啊，又可以讲系挑战啦，又可以讲系一种乐趣啦。因为咧好多嘢咧都唔系按即系叫按部就班，突然之间咧有啲冲击咧，个人咧都有醒神啲嘅。咁啊，除咗你话即系呢个即挑战之外咧，今日啲天气都有啲挑战。啱啱出门口嘅时候咧，明明系冇雨落嘅。不过翻下嚟嘅途中咧，哇！突然之间个阵雨好大啊！咁但系咪又真系净系落雨咧？唔系，原来天文台咧发出咗嗰啲酷热天气警告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哇系好靓啊，28度，相对湿度88%啊！开节目已经系吻别啦，未啱啱开始啫，唔使心痛，唔使心痛。 你总是这样说我，像一颗不容易融化的糖果。待我见你的朋友，又很得意地埋怨我沉默。你追问我的行踪，你在乎我举动，哄得我泪眼迷蒙。做些事情让我被感动，望着你忽然一阵心痛，一次又一次人的感情放纵，你的脆弱让我走不开，你的依赖所以我存在，想着你还是 切事情让我被感动，望着你突然一阵心痛，一次又一次人的感情放纵，你的脆弱让我走不开，你的依赖所以我存在，想着你还是想到心痛，期待我做的将来你都会懂，有一天真如果有一天，但愿我还在你记忆中，望着你突然一阵心痛，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咧？ 我是香港暖流的侯伟新小新，今年父亲节的主题是挑战，我想到了，我老豆是厨师来的嘛，不如挑战一下他，他可以煮几多东西吃，我又可以吃到几多东西吃，究竟他煮得多一点还是我吃得多一点呢？祝各位爸爸父亲节快乐。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所有爸爸和子女享受每一个挑战，父亲节快乐。 一岁一岁， 唔好去啊！美人鱼允儿，陆地好危险噶。 海入面听唔到收音机，我一定要上陆地听噶。 咁到底系咩节目唔听唔得咧？ 系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到六点嘅《有你同行》啊！除咗有各式各样嘅资讯，仲有海底舞嘅音乐啊，真系好好听噶。 好似好吸引咁、啊。既然系咁，我都要去听啊！唔、啊、系，我保护你，同你一起去啦。 飞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

天荒地老，一不见你，暮暮月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是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 一套我好喜欢的电影加上一首我好喜欢的歌曲。电影是《新不了情》，主演的有刘青云、袁咏仪，主唱这一首主题曲有《万芳》。听到首歌回来就有五点半钟的新闻简报，回来之后继续有清晨上来，这个时候我们有同安格的出现。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你说我像雨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其实你不懂。你说我像你总是看不清，其实我永不在乎也藏真心。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国家核安全局表示，广东台山核电厂一号机组运行过程中，监测到反应堆冷却剂的放射水平增加，但仍在容许稳定运行范围内，核电厂运作安全，强调放射性水平增加和放射性泄漏事故是两回事。核安全局话，放射性水平增加主要是燃料棒破损有关，属于常见现象。一号机组堆芯有六万多条燃料棒，推算大约有五条燃料棒包壳破损，占总数少于 0.01%， 远低于所设计的最大破损比例。 广东核电站核安全咨询委员会委员梁荣武话，即使机组堆芯60,000多条核燃料棒，有大约5条破损，都不代表会构成大型核意外，因为核电厂设计有多重保障，一旦发现核反应堆温度提升，亦会自动将温度降低。美国总统拜登结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谈后召开记者会，有记者问拜登会否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位老朋友容许世卫专家再到中国调查新冠病毒源头。拜登强调自己和习近平彼此好了解，但大家不是老朋友，纯粹只是工作关系。拜登认为中国正尝试塑造在疫情中是负责任国家的形象，但质疑北京是不是真的正在试图了解疫情的源头，又说会联同其他国家建立预防机制以及早发现新的大流行，并促进更快的反应。泰国总理巴育说，为了尽快恢复经济和旅游业，泰国将在120日内向游客全面开放，部分重要的旅游城市如果准备好可以提前开放，届时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外国游客入境后可以无需隔离检疫。巴育在电视讲话中表示，全面开放的同时会增加感染风险，但泰国需要在严格防控疫情的同时学会和新冠病毒共存，尽早令到社会和民众生活恢复正常。美国联储局维持基准利率在0-0.25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议息声明说，维持每个月$1,200亿买债步伐不变，直至委员会的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目标取得实质进展。而联储局点阵图显示，至2023年年底可能将加息2次。联储局说，随着疫苗接种取得进展，经济活动和就业指标加强，会致力在较长时间内实现充分就业和通胀率达到 2%。 市场关注联储局几时开始缩减买债规模，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未有提供具体时间，只是说会继续评估经济进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033点，下跌2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223点，下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3，日元110.67，瑞士法郎0.909，加元1.228，人民币6.398，英镑对美元1.399，欧元对美元1.199。澳元兑美元0.761，新西兰元兑美元0.7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89美元，卖出1,812.4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又为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9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一边靠把口， 一边用双手，偏偏佢哋系 最佳拍档。一个用手语演出嘅电视真人 show， 手语随想曲《游学篇》。

夜深了你还不想睡，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你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任贤齐，心太软啊！讲起心太软，你会谂起任贤齐啊？谂起你对某一个人系个比较心太软啦，定系你谂起甜品咧？佩佩就谂起甜品，一个朱古力嘅甜品啦。虽然咧，你话凌晨时分食甜品，好似即系有啲奇怪啊，但系咧，虽然冇得食，但系个幻想下个人咧，都觉得心甜。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5:43，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上嚟。今朝早有前辈陪陪伴你嘅，除了有我陪伴你之外咧，仲有一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你啊！有时挂住一个人咧，真系挂到唔知点样可以形容到，有时就凭歌记忆啦。如果你是挂住一个人，可以将一首歌送给他，他就会领略到歌词中的东 西。我记不停听着雨声，夜夜醒到天明，眼角流出无言的泪，是回忆在胸口头哭泣，想过慢慢看清，外表平静是骗你骗自己，用微笑送你，还答应把祝福给你，忘了问谁收留我的心。当你为了我和他而犹豫，我不该心，那么一次把你抱紧，也许不会失去你。哦哦哦，想你想得好孤寂，我想你想得好痛心，想天大声喊你，恨我说出口得不到爱的万分之一，到如今还能说给谁听？哦哦，想你想得好孤寂，我想你想得好痛心，想着远方喊爱你，深深爱一个人根本不该苦苦压抑，一点迟疑，一生的悲戚。 失去你。 财政烧上嚟上得好孤寂，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啦，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酷热，最高气温咧约为3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嘅，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9%。 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许多梦想总编织太美，跟着音阶幻变。爱上你是最快乐的事，却又换来最痛苦的悲，苦涩叫做爱的甜美，我怎样都学不会。笑中还有泪。 眼泪是昨天。 其实很多时候要发泄内心的一些的感觉，眼泪是挺有用的。当然很多女孩子都很容易会流泪，其实男孩子如果都是觉得很想哭的时候，我都觉得尽管直接就去哭。听过有范晓萱的眼泪之后，我们继续有张宇的出现。啊、不知道今晚月亮爸爸有没有出来呢，刚才好像没见到。 都是你的错，轻易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一个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春冬。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一个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 惹的和。好啦，我望一钟好快到呢个上昼六点钟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会有半个小时嘅清晨上嚟啦，一阵间咧仲有咧就系、是、心脏科医生高国俊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承接上个星期嘅话题啦，上个星期啊讲呢个打针嘅准备啦，咁啊同埋即系有啲慢性疾病嘅朋友仔打针嘅时候要注意嘅地方啦。今日咧就讲打咗针之后

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糖尿病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梁燕恩医生， 其实都有一些证据咧，就显示到咧，有糖尿病的人咧，比冇糖尿病的人咧，佢患上呢个冠状病毒病的倍数咧高达六倍咁多嘅。平时都会讲叫病人咧，你病情稳定咧就考虑去打针。咁病情稳定咧，不如我尝试一下睇下点样解读啦。咁譬如你记下你上一次或者再上一次去睇医生嘅时候，医生有冇话你成个病情系点样样咧？譬如佢话我想同你加药啊，或者你要多啲留意即系生活边一方面咁样样啦。咁呢一个咧就代表佢个病情咧未稳定啦。咁第二点咧，你点样叫做唔稳定咧？就系你自己有冇出现突然嘅病徵或者病狀啦，你自己發覺，譬如可能我發覺小便有好多泡喎，咁樣，咁係咪有糖尿病呢？咁樣，咁如果係咁樣咧，我哋就叫做唔穩定啦。如果覺得自己唔穩定嘅，又有擔心嘅，咁用少少時間去穩定翻落嚟啦。咁如果真係單乎係血糖嘅話咧，其實咧一個月到已經可以穩定噶啦。咁我哋都強調咧，病情穩定係可以考慮打針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时间嚟到早上6:0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嘅。星期四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睇下你啦。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呢一个2021年嘅6月17日星期四嘅早上啦。农历咧就系嚟到5月初8嘅啦。咁啊，除咗有我喺呢个直播室陪伴你之外咧，出边咧仲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嘅。不过咧，唔知道出边有冇落雨呢？今朝返嚟嘅时候就落雨，咁但係天文台都话帮我哋听局部地区係有骤雨嘅，而且头先我返嚟4:00嘅时候个骤雨都几大下嘅。咁相信而家6:00应该已经天光啦，係咪？咁但係今日因为有酷热天气警告啦，咁肯定下昼呢就係热到不得了㗎啦，咁所以大家呢就要特别留意。如果觉得有少少即係唔舒服嘅，就真係搵个阴凉嘅地方坐下，特别係而家戴口罩。呼吸好似硬系觉得有啲唔系好畅顺咁样嘅，要行楼梯啦，行斜路啦，甚至乎就系咁行平路都好啦，都系觉得咧好似呼吸唔系好畅顺，好想咧掹低个口罩，然之后即系唞气嘅，但唔得，真系唔得。因为即系保护人之余，亦都系保护自己啦。咁特别系你即系如果谂住拉低个口罩饮水咧，其实拉低口罩嗰个动作咧都要谨慎啲嘅。咩意思呢？我好怕见到啲人咧拉低个口罩去到呢一个下巴嘅位置。你谂下，如果个口罩去到下巴位置，再拉翻上去，咁其实即系如果喺外边嘅菌，其实就拉上去你嘅鼻啦，或者你嘅口啦。咁正確嘅做法咧，就係將你一邊耳仔拉開嗰條棉線啦，然之後咧就將個口罩可能係吊吊揈喺側邊嘅時候，咁你飲咗啖水之後就拉翻個口罩掛翻上隻耳仔，咁就係比較安全啲嘅做法。咁當然咧，更加喺你飲水嘅時候咧，唔好喺一個 好多人嘅環境大下任啦，最好咧就係空曠啲啦，側邊咧係方圓幾里都冇人啦，咁啊好難嘅其實，即係都冇乜人喺附近啦。咁啊飲水咧就即係唔可以話任飲嘅，因為真係事實上咧戴口罩之後咧，係飲水真係少咗嘅，所以一定要提自己啦。咁啊如果可以嘅話咧，朝頭早起身或者我就唔係好建議臨瞓飲嘅，因為臨瞓飲咧。会起身去厕所噶嘛，系咪？咁朝头早起身，早少少起身，饮一两杯水，咪做下运动啦，听下歌啦，听下清晨爽利啦，咁啊自然咧，咁啊去埋洗手间咧，咁啊行出街咧就最好啦，因为咧将身体嘅毒素都排晒出嚟啊！转头翻嚟咧，有心脏科医生高国俊医生嘅出现，会同大家讲下打完疫苗之后要注意嘅地方。尤其是可能你打完第一针迎接第二针的时候是怎样呢？打完第二针又要怎样呢？这个时候我们有张洪亮。听前就应该都知道是什么歌了，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妈，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着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 健健康康在清晨。 又到咗星期四日，健健康康在清晨，喺佩佩身边咧，就请嚟咗心脏科专科医生高国俊医生嘅。高医生早晨， 早晨啊，佩佩， 早晨早晨啊，嗱，咁啊，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讲咗啦，就要有充足嘅准备咧，就去打呢个疫苗咧，就万无一失啦。咁好啦，咁啊，讲到我哋已经打咗疫苗咯，咁啊，如果喺当场咧就有少少即系可能唔舒服咧，咁就会有人可以照顾你啦，或者可能即系有需要嘅就可能去医院度详细检查下啦。咁但系如果喺当场系冇问题，翻咗屋企之后咧，有冇啲嘢系需要特别注意嘅咧？ 如果系要特别注意嘅咧，就系而家譬如话新闻讲话有啲咩人咧系会因为佢嗰啲副作用而要需要入院嘅。 嗯， 咁我谂通常啲人听到嘅就系唔系心脏病突发咧，就系个脑中风。 系系。 咁我哋咧，心脏病突发嘅话咧，咁我哋都会知道嗰啲症状通常系点样嘅。 系，例如咧？ 例如咧，就会系有心绞痛啦。 嗯。 咁佢咧就会系。通常是比较粗鲁的时候啦，譬如话做緊运动啊，或者是嗌交啊，咁呢啲情况呢我哋就会引发到个心绞痛啦。咁但係如果打完疫苗点会引发到呢个心绞痛呢，就係、是、因为佢发烧，而佢个身体呢就可能会有好大嘅负荷嘅时候呢，就会诱发到个心绞痛。咁、 嗯、 心绞痛系咩呢，就係、是、个心口呢就会有一 种 紧窄感。即係话呢就係、是、有好似个绞索咁样，所以叫心绞痛， 系 勒住个心，或者系压住， 系 系啦，有块好厚嘅石头压住个心口，点、嗯、搬都搬唔开，捽落去或者唞大气咳啊，亦都唔会令到佢好啲差啲。咁、嗯、咧就如果系轻微嘅咧，就维持一至五分钟。 嗯， 危险嗰啲咧就系过咗30分钟之后，甚至乎食咗利底丸都好唔翻。 嗯， 甚至乎严重嗰啲可能会飙冷汗啊， 嗯嗯、 想呕啊，咁、嗯、啊血压急降啊，咁呢啲咧就系危险嘅信号 咧，就要即刻打电话啦， 就要即刻打电话啦。 嗯， 咁呢个就可能就系心脏病突发啦。 系，咁嗱，除咗心脏病突发之外，咁中风大家都好担心噶。 系啦，中风咧喺香港嗰度咧就有一个口诀咧，知道系唔系引发中风嘅、 嗯， 就系、是、谈笑用兵啦。 嗯， 咁谈咧就系你讲嘢嘅时候掠掠嚟， 嗯， 笑嘅时候咧可能得半边面笑，另外一方面咧，另外嗰一 好似瘫咗咁样嘅。 系啦。嗯，咁然後咧用咧就係隻手啦，有一邊就係譬如話你笑嗰邊面喐唔到，嗰邊面腳嗰隻手咧亦都喐唔到嘅，或者隻腳喐唔到嘅。咁、 嗯、 最後兵咧就係當你發現咧你談笑用都做唔到嘅時候咧，就要 call 救兵，要打999啦。 哦，咁大家就記住呢一個口訣啦。嗱，但係我又想問一下啦，你講緊呢個心絞痛呢啲問題。是咪即係心脏病，即係可能应该都积累咗好耐先至会有呢个心脏病，唔会无端端有呢个心脏病㗎嘛，係咪呀？ 可以㗎，所以我哋叫心脏病突发嘅。 係。 咁佢嗰个心脏嘅血管系窄啦。 嗯。 咁但係呢有陣时窄呢就唔系会令到佢即刻有事嘅。 嗯。 而系呢佢窄个位呢突然间裂开咗。 嗯。 然后呢佢想象下好似里面啲胆固醇就会入咗去个血管里面、 嗯、 再沟埋啲红血球啊、血小板啊，形成咗一个血块，完全堵塞咗个血管。咁、 嗯、 呢样嘢咧就系突发性嘅、 嗯， 突然间咧就完全冇血到嗰个心脏嘅末端。咁、 嗯、 所以咧就会缺氧，然后令到你心绞痛。 好啦，咁即係头先咁讲啦，即係话如果一般健康嘅朋友仔平时可能做开运动都唔觉得有辛苦嘅，咁係咪正常地佢个血管就唔係好窄然之后应该都係畅通无阻咁样嘅呢？ 係啦，如果佢係做运动嘅时候冇乜心绞痛嘅话呢，咁、嗯、道理上呢佢打完疫苗，因为佢如果发烧嘅时候导致到嗰个心血管嘅负荷，即系负荷太多，令到佢唔够血到嗰个心脏嘅话咧，咁佢就会系有心绞痛啦。如果佢负荷过高嘅话，咁、嗯、但系如果佢以前做开，佢有个心血管窄，但系窄得嚟，佢做运动都冇心绞痛嘅话咧， 咁佢去有呢個疫苗嘅時候，應該都應付得嚟嘅。 嗯，咁會唔會有啲朋友仔，即係佢係可能有食開煙啊，或者本身都係肥胖嘅朋友咧？其實係打完針之後，係咪要更加注意咧？ 係啊，咁佢呢一啲都係引致到佢有呢個心臟病嘅因素嚟嘅、 嗯。 除咗你本身個三高啦，即係呢個高血糖、高血壓、高血脂之外咧，肥胖啊、食煙啊、飲酒啊。或者是有陣時好唔好彩地係年紀啊，或者是男性，或者是家族性遺傳，好容易有心臟病。呢啲人咧，亦都係好容易有心臟病嘅。 嗯，咁所以呢啲朋友仔咧，即係如果打完疫苗咧，就要即係留意自己身體多啲啦。好啦，咁啊打完第一針啦，咁又相安無事咯。咁喺打第二針嗱，我哋聽得好多啦，話打第二針咧個副作用係比第一針係多啲嘅。咁我哋又需唔需要做多啲準備工夫去迎接第二針咧？ 系，冇错，第二针咧系会嗰、那个副作用咧，应该道理上系会多过第一针嘅，因为咧你嗰个身体嗰个免疫力咧系再增强过你第一针嘅。 嗯， 咁所以咧，如果之前咧系轻强啲嘅话咧，你要预咗咧第二针咧有机会系嗰啲副作用系会再严重少少咯。 嗯，咁嗱，佢再严重少少，会唔会引致到有身体嘅危险噶？ 我覺得呢，如果我哋已經做曬最基本嘅預防措施，令到佢身體健康，瞓得好，食得好，你嘅慢性病已經係穩定落嚟，控制得好嘅話呢，咁我哋已經盡咗我哋嘅能力，可以喺我哋嘅範圍內呢已經係預防咗會有避免一啲不必要嘅嚴重副作用啦。 嗯，同埋即係根據數據嚟講呢，其實即係出現一啲好嚴重、好嚴重嘅呢一個嘅副作用，其實係多唔多嘅呢？ 其實就好少嘅，你講緊嘅話，可能係少於1% 係一啲非常之嚴重嘅副作用咯。 嗯、 大部分人咧，多過10%到咧，都係肌肉痛啊、攰啊咁樣啦。 即係個感覺會唔會有啲相似打流感針咁，有啲攰啊，同埋肌肉痛咧？ 打流感針反而仲少過今次嘅新冠疫苗病毒嘅嗰個疫苗嘅針嗰啲副作用嘅。 係當然啦， 係。咁但係就而家呢一個咧，就係差唔多10%咧嘅人咧，都已經會有肌肉痛啊，同埋攰嘅。 嗯。 咁大約1% 到嘅人就會發燒咯。 係，咁但係呢啲肌肉痛啊、攰啊同埋發燒咧，其實唔會持續噶嘛，都可能係兩三日跟住就會有。 冇錯啦，大約兩三日就會好翻，即係好似一個傷風感冒，你過咗兩三日佢就會好翻。 復原咗之後會唔會再翻復翻燒啊，或者再翻痛嘅咧？ 應該就唔會噶啦。 啊，咁即係話如果你早啲有呢個副作用，其實可能個人仲安心啲喎。如果咁樣講， 係你覺得冇錯係。 係咁嗱，咁大家即係如果有擔心咧，其實就最好咧就係揾翻你自己嘅家庭医生啦，或者系专科医生咧，就系问清楚，然之后咧就系安安心心咁样去打针咧，就最好啦，系咪咧？ 系冇错。 嗯，咁啊，今日咧唔该晒咧，就心脏科专科医生高国俊医生咧，同大家讲解咗咁多关于呢一个嘅打疫苗嘅一啲嘅相关嘅事项啊。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尽快去接种呢一个嘅疫苗啦，令到香港咧大家都可以有个安全嘅保护网啊！多谢晒，咁啊，高医生，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拜拜。 从没说过爱着谁，为谁而憔悴，从来没有想过的不对。我的眼中装满疲惫，面对自己总觉得好累。我也需要人来陪，不让我心碎，让我爱到深处不后悔。其实我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多次难以安慰。爱人的心应该没有罪，为何在却已在流泪，每天抱着寂寞入睡，生活过得没有滋味。别问我是谁，请与我相恋， 黄兴平的这一首歌曲别问我是谁，不用问啦，应该你听着我节目应该都知道我是哪位了，是吧？不知道的再介绍一下给大家，识我就是钱佩佩。上个星期开始呢，星期四呢就为你主持这个的清晨爽利啦。当然除了星期四之外呢，听朝早呢就会继续在这个的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呢跟大家主持这个清晨爽利的。当然希望听朝早呢都有你在空气中呢同我相遇啦。不过今日呢除了有我之外呢，其实仲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所以大家呢记得饮多杯水，咁尽量呢留喺啲阴凉嘅小人嘅地方啦。望个钟要同大家讲声再见，约定你听朝早清晨爽利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英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恶化，星期三公布再多9055宗确诊个案，是2月25号以来最多，再多9人病逝。国会下议院大比数通过，将撤销英格兰最后阶段防疫措施的日期押后4星期，至到下个月19号。卫生大臣夏国贤话，最先在印度发现的变种病毒 Delta 占英国新增病例96%，过去一星期的入院人数升了48%，大部分是未完成接种两剂疫苗的50岁以下人士。推迟放宽